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Now you're listening to Lifetime Radio. 97.4 北京音乐广播。 22:05: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20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嘉宾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Duran Duran， 这首歌的名字叫 All You Need Is Now， 你所需要的就是现在，你现在正所需要的就是男左女右。男左女右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开工歌曲，开工歌曲就是 Duran Duran 的 All You Need Is Now。 哎呀，这是一个怪循环， 是在来的路上把开场白就想好了 没有，刚才一边说着一边把这自己这个给圆圈圈起来了。 对，虽然没有什么形容词哈，但是能够感受得到啊，自己呢也是在这个歌曲当中很希望有一个气势，对吧？ All You Need Is Now 亮相的气势啊。此节目啊虽然十多年了，但是呢两位老嘉宾，哎不，沉默38了也算老嘉宾了吧啊？ 你怎么就是给人算的？人家正当年正大好年华。 我的意思，在这档节目 给人这个框到老嘉宾里来了， 超越了5年以上，就6-7年甚至更久。像你这样的，我这样的，都可以加个老字嘛，对不对？ 我这样的，我这样的是精华，你这样的这个女生 花你的词儿让别人来说，好不好？今天晚上的直播帖呢已经在新浪韩立微博上抛出来了，而且是一个怎么说呢，在直播间真的是没什么可拍然后尬拍的一张照片哈。就我说我今天晚上不想拍了，我脸上起了个大痘子，我不想拍了。他说怎么着，就我自己啊。我说不，也证明我来了。 对、 啊、就是这么一个交代之后呢，拍了一张照片、啊、 亮个边锋 就是给个拇指啊， 是 看你的感受啊，给个拇指。 我什么感受啊？我顶多也就是接他个拇指戏， 戴着大戒指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527红啊！我今天特别写的是幸福的夜晚生活开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国际幸福日。 哦，还有这么个日子。 你幸福吗？ 啊，今天还得唱这首歌、啊、 我很幸福 没有，就是类似哈，你快乐吗？你幸福吗？就是问问自己。但是我真的愈发的觉得最近几天啊，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个3月23号这个水星要逆行的关系哈。我上一档节目啊，毕竟时间只有这个不到1小时的时间，所以我没有办法大量的展开这个和听友的探讨哈。有很多朋友的情绪非常低落。 哎呦，怎么回事？ 咱们的老听友夏佐若就说了， 他说什么了？ 最近心情有些低落，听节目暖暖心。然后下面呢，爱北京的傻乐乐就傻乎乎的抱抱然后阳光一点可好，我来暖你啊，就都扑上去了哈。这个 A33山那就更闹心了， 他是失恋了？ 不是， 失职了， 父母不同意他的恋情 啊。他基本上 怎么办啊？ 基本上属于失恋了。 不，他自己不想分的嘞但是呢父母的意见不考虑又不好，所以想问问我们怎么办。23岁的他想结婚， 还有呢家长、 父母不同意， 还有呢家长啊没想明白的呀。当然他也是属于想明白了啊，就是以死相威胁不让他们俩搞对象的也有啊，有这种家长。 这个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哈，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里呢，因为不了解具体的情况就跟你们支招，我觉得做不到。但我真觉得23岁的年龄哈A33山，你看这名字 你念三遍。 我不念，我越念越想睡。23岁 A33山啊，33山。父母施加压力，感情上有压力，工作上有压力，很累。才23岁，怎么那么累？我想活得轻松点，没有烦恼，没有忧愁，像太阳一样温暖。怎么办？ 想得美，没有办法。 不，我现在不知道是父母阻挠你们搞对象啊，还是不让你们俩结婚啊？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不同的哈。 你 说父母不赞同我的感情，这是 你觉得父母会同意他们搞对象，而就是先慎着，然后到结婚再截止他们吗？当然不了，父母是从源头上就 不。我的意思是，只要开始的时候吧，就是父母他得看哪方面。如果是硬伤的话，你作为年龄小、经历少的人，父母点出了这个男子不行，这个男的爱占小便宜，这个男的他不善良，对吧？有这些点拨之处的时候，你可以跟爸妈说，因为老人虽然见的人多，但是他毕竟还有片面的时候嘛，对不对？ 对， 你先偷摸搞着不行吗？ 你可以跟你妈说， 不是怎么 你爸说， 怎么23岁搞对象？ 我将来这小伙子，您反正我这处的对象，您反正是左右瞧得不上眼了， 你肯定你从第一开始你就瞧不上眼，您这辈子跟他也没法好好过的，对吧？ 不是，怎么23岁找对象？ 您要想透这个事情， 就见父母了。 您就不要再见他了。您想透这个事情，唯一能见他的这家人只有我。以后您不要管我这事。 对， 您也可以往大了想点啊，就三个字，报应啊。 不是，你别说那么甚啊。我之所以把这首歌要放完整呢，是因为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啊没有放完整，我把这首歌呢送给很多在事业上哈，在学业上遇到了一些瓶颈的朋友，追梦赤子心，然后稍后再来关心一下33山的23岁恋情问题啊。气势很带感的一首歌，追梦赤子心，这个歌词很多都像弹幕一样哈，在很多人的人生里啊经常的 在前方出现啊，所以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扫地僧95271001出列，向前跑，一直跑。这首歌好熟悉啊，听了好多年，每次听的时候都是71001出列，向前跑，一直跑。这首歌好熟悉啊，听了好多年，每次听的时候都是心潮澎湃。 这弹幕这个事情还真是，你 对吧？ 你现在看东西看弹幕吗？ 不看，但是我知道有时候弹幕很有趣哈。 你可以给它调试。 不行，我眼睛这个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多花花绿绿。 调浅点呗。 不是，我可能达不到您这个44岁高龄的时候那种驾轻就熟的能力哈。我做不到。 您这正在尴尬期是吗？ 对对对，我眼睛只能盯到一处哈。 明白了。 对，这首歌听完了呢，刚刚那位朋友的感情之事呢，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作为这个年龄比较大的大哥哥、大姐姐、老阿姨、老叔叔哈，在这件事情上呢，我只能说，感情的事情真的是冷暖自知，就算是父母能给你意见，但是不能替你做决定。 对啊， 对吧？而且你说说你，他说我跟你讲啊，姐，你听着啊。其实我们已经分过一次了， 分手过， 就是因为父母不赞同。但是我们不是都看电影了吗？看了那个啊，韩庚还有郑恺他们演的那个啊，挺难过的哈。两个人我们俩又复合了，哎呦，这感觉很戏剧性的， 分分合合。 结果父母又知道了， 让 不同意， 让父母看在眼里，你们这小孩过家家，分分合合。 这到底是真的？这父母是为什么如此之不同意？而且我觉得哈，如果说当下的这个年龄段的20多岁的孩子，其实父母应该是观念上比早年间我们的父母应该是开明的很多了。 应该是。 如果这个年龄段的父母还极力的反对的话， 他一定瞧了不上那呗。 他一定是你男朋友确实有些巨大的硬伤，对吧？ 瞧不上的。 他是注定看到你们俩在一起是没有一点快乐和希望可言的。在这里呢，我得说一下你珊珊哈，如果你把我当成姐妹哈，当成朋友，我想说的就是。你在感情上的姿态就足以让你父母觉得他可以阻挠或者是在你的感情中施加压力，因为你自己没主意，对不对？ 嗯。 当你没主意的时候，父母一定会给你主意。你说你自己都不知道为啥要跟他复合了，开始的时候那些问题都解决了吗？那些硬伤真的轻易之间在时间面前都烟消云散了吗？不知道为什么迷迷糊糊的在一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分开，如此之迷糊，感情能不迷糊吗？所以你别问我们，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不可能让你真的做决定的。 你的自主性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 对， 你要显出自己拿捏自己的那种命运的一个主宰的力量来，给爸妈看见，给你 对， 甚至给你的男友，给你周围的人，这一种这样的力量感受的这种立场，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放心，他们从一个根上起根上放心的这种感觉，他们就不再会阻挠任何他们看着其实自己还不太顺眼的事情了。 首先呢，我觉得你爸妈肯定是把你看得很高，认为自己的女儿可以找到更好的，对吧？往往这种情况下呢，才会觉得23岁你着什么急啊？ 这个 你有大把大把男生可以去选择呢。 你可以说服到 对对 爸妈小时候有没有这样教育过你？就是你如果要这个东西。你说服我，我才给你买。 嗯， 这是我们现在反正我们教育孩子的一个惯用手段，就是说我不是不跟你交流，不是硬把你从你喜欢的东西面前拽走，或者拖走，或者是骂你一顿打你一顿给拖走，是这样。你哭也好，闹也好，但是你得说服我。然后爸爸先蹲下来，跟你好好的把眼泪给你擦干，给你喝口水，然后呢，看着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个东西啊？因为爸爸觉得他不适合你啊。你家里而且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了，你为什么？然后他会跟我说出一五一十他为什么要啊？我觉得这个孩子有自主性，他确实需要这个的时候，我家长是会考虑的啊。我不知道这个从小是不是这样的教育。 我这一看一水瓶女，水瓶女那真的是感情里面她多变呢，太多变了。所以 三三山，你没事 儿，你没事儿了。真的，我一看你是水瓶女，没事儿了，没事儿了。 啊，给你来一个， 可开心了。 给你来一个麦姐麦当娜唱的老歌《True Blue》，送给大家。 哎，不，今天晚上红人还没选出来呢啊！不是只有三三23岁的这个感情之事啊。 再定。 True Blue 那个86年的一张专辑中的一首歌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86年啊 ，True Blue 这首歌曲在86年那张专辑里，然后他现在是2017年的现场演唱会上给大家又重新唱了一个这 True Blue， 那简直是哇，这翻出来自己。等于说翻出来自己30多年前的一首歌在唱，也是挺厉害的。20年前的 自己的歌曲肯定不会忘哈。但我刚刚听的时候还一再问，这是麦姐？ 那麦姐这个 是麦姐？ 麦姐嗓音还是很立得住的，你别看她这个60了， 很嫩的， 59、60，但是她这辈子干的是这事儿，所以她干这就拿手，你没辙，对吧？我就能跳，就能唱。 好了，时间到了22:23哈，这个很多朋友也发现了，我们就这一上来呢就关心一位听友的烦恼哈，所以把这个红人的事儿呢也给整一边了啊。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到了1527红，哎，但是第一时段就达到了103条，哎， 也就是刚才可能是讨论了那个感情问题，忽然 33山23岁，父母不同意恋情的事情。 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跟他就此聊起来。 要我说啊，就是不同意就先偷摸再搞2年， 偷摸着哈， 再搞1年，对吧？ 也许你自己都吃着苦头。 对，也许你用半年的时间，你也发现父母说的问题在他身上，其实越交往会觉得越明显，对吗？或者说，也许你的男朋友人家痛改前非了，对不对？也许用了1年时间，将自己变成更好的人了，对吧？ 然后飞了啊。 对，如果父母是说在一些物质的附加条件上觉得不同意的话，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说，这么年轻的彼此哈， 对， 大家可以用双手去创造。如果错过了一辈子对自己这么好的一个男人，那可能才是父母也许以后更为后悔的事情。 所以你一步一步看，也许 对， 也许他痛改，也许他有钱了，也许他飞了，对吧？他痛改前飞了啊，这都有可能啊。 我真的现在鼓励大家，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呢，多自己哈，投入一些你的判断，等到真的要结婚的那一天，再和父母去聊这个事情。你过早的把你的感情暴露给父母的话，不光是他们要操心这一说，另外就是太多人会干涉你的这个判断。 父母啊，操不完的心，但是儿女自有儿女，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句话谁都听到过，听到耳边能不能实施就不知道了，每个人实施起来力度有多大也不知道，你自己也判断一下自己父母是哪类的啊。 哟，你看我说他是水瓶女吧，坚定信念，爱我所爱，定下来了， 走你，走你， 定下来了。 情已经像过去一样，我想你一定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

争强好胜，刀下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5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走女友们，欢迎光临3月20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子我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我们的外场红人就是帮我们在微博上照顾大家和大家聊天的1527红，他的名字叫做 1527红， 风中不雨中风1200、 啊、雨中风， 雨中风， 你这可以有另外一个这个多音字叫雨中风啊。 不，你能说点开心的不？ 啊，对，雨中风， 雨中风1200哈，今天晚上呢，拜托你担当我们的红人了。这个今天呢，有很多朋友哈，情绪有点小低落啊，所以我们来听听冷笑话，能不能让你一下子 笑话？冷笑话，你姐韩梅，对。打电话给我弟的那个，我弟去看病去了啊，有一个男科的啊，男科的主治医生啊，不好意思自己打，让你妹啊，让您姐韩美打电话给那医生，啊，那个韩美说，我老公啊，大夫啊，我想向您咨询个事儿啊，大夫说说呀，就我老公啊，前两天不是去你医院找您检查了一症状吗？哈，好的，是，然后他回来吧。他说您跟他说吧，他生病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短裤穿太高。这是啥，这啥道理，这短裤穿的弄得我这两天我都不许他穿短裤了，我让他撩光了，我就直接穿牛仔裤。你说这他说他的磨的话，那就让我打电话向您咨询一下，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为啥就他短裤穿太高呢？这病他怎么治啊？那个大夫在电话里说，我什么时候说他短裤穿太高了？我说他胆固醇太高。 这首歌是来自叶谦带来的。 胆固醇太高，这首歌的名字叫来自 YouTube 的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最美好的事情 You are the best thing about me。 人家大夫现在这个普通话说都非常好哈、 啊、 肯定就是你们去了没仔细听哈， 谁知道 怎么能听这个效果呢。 哎，不过你说到大夫普通话说的好不好，这先搁一边，大夫这个在你的病历本上或者在你那个药方上开的 写的东西原来清楚， 你永远别想看明白。 哎，但我觉得比原来真的清楚太多了。 是吗？ 哎，对， 我真是，我从小我就觉得那是另外一种文字。 哎，有的人吧可能会觉得遇到这个很潦草的字呢就会打退堂鼓不太想看了。我从上学时候呢就老是写黑板字，有一些特别喜欢写潦草黑板字这个有的老师、 嗯、 哎，我就有这种挑战心理， 你非看清楚了。 哎，每次哈就是老是发现，哎，每次好像韩立都能念得很清楚，尤其是有一个政治老师我印象特别深，然后他总是叫我，就是以至于他每一次 他 来把这个题来读一下啊， 他的字只有韩立看得懂、 啊、对对 对, 对, 对，我就想啊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埋下了我可能以后会有从事这个文字工作啊语言工作的这个、 你能读懂，你再玩一玩吧，你再好好进习一下研习一下，你能读得了甲骨文，我就过目不忘甲骨文。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时候吧，虽然你觉得有几个字不认识，但是它其实整体呢是通顺的对吗，然后你会猜出来一些端倪来了。好啦，现在是22:42了，也要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时间。今天晚上这篇文章呢，我觉得对于最近呢情绪不太好的朋友，爱生气的朋友呢，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哈。共同进入今天晚上我们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那么好看不要生气。周末我和他出去吃早餐，一楼人满为患，我们商量好吃什么以后，他在一楼柜台排队点餐，我上二楼找个空位占座。等餐期间，我发现在我的10点钟方向坐着一位长相好看的美女，皮肤润泽，唇红齿白，头发浓密，阳光把她的轮廓镶上一圈金光，漂亮到让我看呆的地步。我就静静地看着她拨弄手机，过了一会儿，她的男伴抬着餐盘上楼来，他看到餐盘突然脸色一沉，生气起来，刚刚不是告诉你了把双人套餐里的其中一份豆浆换成南瓜粥吗？他男伴解释说，哎呀，楼下点餐的地方人多口杂，他点餐的时候已经说清楚了，但递出来的早餐没有换，我寻思再换的话又要等很久，怕你肚子饿就赶紧端上来了。本以为凭男伴的耐心和说辞，美女的气会马上消除，可美女眉眼压低，目露怒意，鼻孔扩张，嘴唇紧绷，怒不可遏地数着男友的不是。我眼看着美女眼睛越来越小，嘴巴和鼻孔越来越大，五官的精致感瞬间荡然无存，刚刚那漂亮到让我惊呆的颜值瞬间变成一张静脉血张的脸。我的伴侣抬着早餐上来的时候，我边吃边想，一旦生气啊，再好看的人也会变得五官扭曲，面部狰狞，像我们这种普通长相再加上生气，他简直没法看了。我过年前回家过机场安检的时候，前面有个姑娘被查出携带液体超标，姑�娘说那瓶卸妆水250毫升，她用的已经三分之一都不剩了，肯定不会超过100毫升。但安检人员解释说，瓶身包装需要小于或等于100毫升，超过需要的呢就需要办托运，或者如果一个月内返还的话呢，可以停下单子回来凭单取物。姑娘听完就生气了，把那瓶卸妆水扔掉后，然后重手重脚的收拾行李，嘴巴里呢还嘟囔着安检人员为难她。与她同行的女伴了解完事情后，一路上边走边劝她， 哎，首先啊，对于100毫升的容器，安检人员好执行，若是100毫升的液体，他们也不好测量啊。其次，不就是一瓶快用完的卸妆水吗？很多连锁美妆店都有卖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最关键的是啊，人生气的时候，脸部产生的毒素会毁容。你说你护肤养生那么久，却被生气抢风头，多不值当啊！刚刚生气的姑娘也在女伴的安慰下、开导下，脸色阴转晴，两人很快聊起别的开心事儿。在旁边窃听的我，很想把这个画面定格在脑中，以后在我生气的时候，我也要精分出一个像生气姑娘旁边的那个女伴儿一样，自我开导，转气为安。当我们遇到倒霉的事情时，如果觉得别人在故意为难我们，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越想越生气。但如果我们分出一个理性的分身，分析客观原因，换位别人的难处，权衡生气弊端，我们很容易不再生气。在我看来，有三种气最生不得。一是生闷气。之前有个哈尔滨的女同事找我诉苦，说她因为个什么事儿而生闷气，气得脸上冒痘痘，心情烦躁，心口还隐隐作痛。我记得作家吴淡如列出过一个世事损利衡量表，利人益利己等于每个人都应该做，利人损己是慈善家，损人利己是自私鬼，利人不利己是笨蛋，单纯损己蠢到死。例如生闷气，女同事分分钟豁然开朗，她看不惯别人，但以她的善良和演技，她不会表现出来，更不会从中作梗，所以她只能单纯的和自己找茬，对别人没有半点影响。二是迁怒。我又要拿出我的同学的例子来说话。他毕业在银行做柜员，有次不小心把本该自己留存的传票递给了客户，后来几经周折去客户家里拿。他回家后心情特别糟糕，把气发到男友身上，没说工作上的事儿，而是找其他的茬，炒冷饭，翻旧账，闹到当场分手。如果要生气，一定要找到真正的对象。如果同学说生自己的气，男友肯定安慰他，可他张冠李戴的去生男朋友的气，反而扩大了伤害面，得到更糟糕的结果。三是为小事抓狂。我同事有天吃早餐时跟我说，他家小区里啊，有个男子在车上跟媳妇吵架，下车捅了一个路人，还上了本地新闻呢。有个做设计的朋友跟我讲，他们公司有个新员工与甲方沟通了好多次，最后甲方打电话来说选第一版，新员工在电话里就发飙了，觉得对方没事耍他，我不伺候你了，当天试用期就结束了。很多时候我们生气就是太善于以小见大了，本来是小事儿，偏生要放大。家里发现一只老鼠，又何必放火把整个房子烧掉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小气包，所以我研究生气这种情绪很久了。我每次生气的时候，手都会发抖，声音发颤，心跳加快，呼吸加速，头和脸都越来越烫。生完气后呢，还有很多事要忙，除了事情的善后，给人道歉，以后好好表现之外，身体方面也要将功补过，吃点各种各样的补品，还要泡杯玫瑰花茶。然后呢，还要按摩太冲穴，还要敲胆经和大腿的胃经，整套做下来一点不轻松，所以减少生气很必要。我有些内心戏和大家分享一下。一，意识到快要生气的时候呢，分出一个理性的谈判专家。谈判专家负责拷问自己几个问题：你因为什么而真正生气？这么生气到底值不值？怎么做才能满足真正的真实的诉求？一人分饰两角，戏精但有用。我一般自问自答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因为很多气真的不值得。最近呢，在电视剧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很多怀旧的风气的电视剧，很多女主角一生气成千古恨，白娘子修炼了1700年，为了法海叨叨叨就动摇了巨婴许仙，气到要水漫金山，为了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儿，做出伤害自己颜值身体形象事业的事情，你其实完全有更好的选择。二，自己在生气的进行时呢，想象有个导演对你喊咔。很多人生气起来有气到要死也不愿停的惰性，钻牛角尖钻得头破血流，死活不能翻篇。你一定要学会喊咔，最好用正面的事物来转移注意力。以我的经验，听悲伤婉转的音乐能够平复心情，看无厘头的喜剧能够忘却烦恼，找个幽默有趣的朋友聊点开心的话题，打开书本看进去了就烦恼皆可抛。为了自己在关键时刻有能拿得出手的素材，平时要多积攒一些美好和快乐。我如果收到非理性的喷子言论，我就赶紧点开那些以前夸我的一些留言来看。三，心里还意难平时，默默背诵别生气的金句。大家可以在小本子上记一记，那些大师们说了很多的话呀。看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如果是我错了我凭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错了我为什么生气。康德说，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还有我最常对自己说的，你生气就不好看了。生气无可避免，但要生正面的气，针对真正的对象，采用合适的方式处理完后，赶紧离开生气的下水沟。毕竟你这么美丽，不要生气。 我很完美，没人能取代我给的一切，我就以为我努力更完美，我们就会永远。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是不完美，后来你说我太完美，值得更好的陪在我身边。是我，你怎么能体会你有多么珍贵？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完美并不美，但你爱了谁？我的完美也只是不完美、哦、完美并不美，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就醉。完美并不美，当你爱了谁，我的完美成了罪。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 迎收听第二十段的暖文章和冷笑话都已经结束了。冷笑话呢是希望你开心起来，然后暖文章呢也告诉你不要生那些闷气。 对，暖文章今天也是需要你开心起来，起码是希望你别生气，起码希望你别怎么说自己郁闷或者是大吼大叫啊。 就是如果生了气的话也快一点让这个气呢消下来，对吧？有一个分身的自己向自己提问，然后呢做一个理性的判断， 对， 然后呢及时的止损啊，不要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让自己的情绪受到影响。好啦，我们第二十段的男左女右先到这里，风中雨中风1200我们一起到第三十段，还有其他小伙伴，我们还有一小时在一起的时光。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小康时光》，梁晨作词，七剑波作曲，高音演唱。 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来啦，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啦，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腾飞虚体验。 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20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子我叶谦。 对，你知道明天是24节气中的哪一个节气吗？ 你说是春眠不觉晓的那个节气是吧？春分了是吗？还是怎么着？ 你就回答我，知不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气？ 我知道，我不是 气人， 我不是说了吗？春分、啊、 春分， 对 啊，明天就是春分了。而今天呢，是到晚上24点的时候呢，暖气就彻底的停止了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说天气转暖了，已经春分了。 你是怕明天早上起来嘚嘚瑟瑟吧？ 不是，我自古哈，我要说出来，可能你有点不太相信哈。虽然我就 不穿那个什么，不穿棉毛裤是吧？ 不是， 这你经常在那个节目里说啊，自古不穿棉毛裤嘛，打死不穿那个秋裤嘛，这种人。 我38岁以后也穿了啊，以前是确实不穿，我承认。然后呢，我是一个在这个房间里是很害怕暖气特别热，然后影响这个嗓子的人啊。就我尝试过，就是啊，如果是这个房间特别干的话，暖气温度过高的话，对嗓音是有点影响的，所以我冬天都是把卧室的那个暖气是关掉的。 我还以为你怕暖气太热影响的是你观瞻呢。 他热不热也没有什么表现那个样子。 你想去吧，你们想去吧，他能穿成什么样啊？那一热、啊， 我会把自己卧室的这个，因为卧室很小嘛，如果那个暖气很热的话， 那 就 更热了。 燥，对，所以我就会把它关掉，对吧？然后其实客厅的暖气就绝对可以够了啊，传过来是 OK 的，但是这个供暖季真的结束了啊。春分，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家楼下的这个桃花啊，其他的小花们 有 没有就是绽露点春色了？ 那天还是给那个大老大给长了一下知识呢，他还问呢，这花怎么最先开？这花怎么是粉扑扑啊？我说这桃花，他还问我桃子呢。那忽然想到啊，小孩肯定忽然想到吃桃子。 是的、 我说等会儿吧，这个我还得费点功夫跟你解释了，此桃非彼桃，然后来这个解释了一通啊。 是啊，这个但今年啊，比往年的这个温度啊，我觉得还是升得慢了很多。往年这时候你可以看你自己的朋友圈，你穿的衣着啊，跟现在可能要比起来还是要减几件的。 嗯， 反正今天我以为会很暖和，实际还是有点凉意的哈。 你们要注意就是早晚温差的 对 问题了，剩下的不用。像我们这种早晚温差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因为我们晚上还得出来活动。好 ，Money and the Street 来自 The Killers。

它的旋律在这种编曲配器中游刃有余，是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制作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刚才的两首歌双拼版结束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晚上这位红人，他的名字叫做雨中风，1200家中做客。 所以很多那个人说，你看你其实把字给你颠倒了，你照样能把这句话顺着读出来。 对 啊，比如说我一看这雨中风呢，我就直接想喊风中雨， 是啊， 风中雨。然后你看见雨中风，其实你脑子里反应的还是风中雨，真是挺奇特的一个，就是中文的这么一个。 我脑子里还有水上漂呢，啊，对吧？ 好家伙， 就各种都会来了。嗯，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当中关注了112位人士，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董路， 董路 最新关注的，我刚才没看错的话是无毒香菇， 无毒香菇，香菇有毒的吗？有毒的香菇吗？ 没有，他这可能就是朋友哈给自己这个起的这个微博名字哈， 嗯， 喜欢香菇啊，就希望所有的香菇啊都是 香菇啊， 好的， 对，咖啡色的，黑不溜秋的，看着不是那么鲜艳。当然了，蘑菇一鲜艳，你也就不敢吃了，对吧？蘑菇一鲜艳，那谁敢动啊？肯定是剧毒啊！所以就这种香香喷喷的啊，还有你们老家那个小叫什么榛蘑。榛蘑那个味儿， 小鸡炖蘑菇， 哎，那个榛蘑是非常非常的味道是非常独特的， 老好吃了哈。要说这个，说到了香菇、蘑菇哈， 对呀、啊， 怎么能 又要说 海参和木耳呢？ 就全是黑的，黑一块儿去了。我跟你说， 哎呀，我们的这个方糖姑娘哈，还有几位朋友，他们也在说哈，就是因为从我的爱的更久点到男左女右中间有一个北广。生活时间，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些生活里的好的推荐、一直以来都是卖海参，今天晚上突然间卖木耳了 啊！你们不习惯是不是？别说你们了，连我都不习惯。 对对对， 我还等着那海参呢，我那根大海参呢。 对，明明是小琴姐的吗？怎么变人了呢？ 就是我一日夫妻百日参，百日恩啊，百日夫妻似海参。他已经在这里说了100日的这个海参了，我这忽然听不见我这根大海参，我非常难受啊。 雨中风是我刚才都喊两次风中雨了，然后呢 ，Candy 说他还叫我 Cindy 的 啊，Candy 啊 ，Candy， 哎呀，我怎么那么瞎呀？ 糖果 Monkey 啊，记住了，猴子糖，猴子糖，你必须记住啊，这个、 谢谢你们啊。 行，这首歌曲，咱们先听吧，大伙儿都听完了，我都没说出歌名来。 想我应该不会爱你，为了要努力的不爱你，所以我让自己那么喜欢你，这样你就不忍心和我分离。我想我讨厌骄傲的你，也讨厌美好的那个你，于是我要自己假装讨厌你，那么你就舍不得离我而去。我必须说我真的不会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占据我所有思绪，连你的窃笑也像是故意，从早安后的早餐到晚餐后的晚安，别笑了别笑了，我不会喜欢你。在我的眼里，我喜欢了，我讨厌了，影响不了我的呼吸。原来我已经无法自拔，我秘密的爱上你。你不必懂，我真的不会喜欢你。想要你因为我变得消极，有你的城市下雨也美丽，从黎明后的太阳到深夜里的月光。别笑了别笑了，我不会喜欢你。别想了别想了，我不会喜欢你。 Boy, I can see the way you dance and move that body. I know it's crazy, but I feel like you could be the one that I've been chasing in my dreams. Boy, I can see you're looking at me like you want it. Well, usually I'm like whatever, but tonight the way you're moving got me with my mind. It started when I looked in her eyes, I got ghosts and I'm like, what else? Hey, la noche está para un reggaeton. Esos que no se bailan hace tiempo. Yo solo la miré, me gustó, me pegué. Boy, just had to dance with you now. See, there's nobody in it that comes close to you, no. Your hands are on my waist, I let you want a taste. Come with it, then with it, then with it, yeah. Our bodies on fire, we're full of desire. If you feel what I feel, throw your hands up higher. To all the lad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go ahead and move it, then move it, then move it, yeah. It started when I looked in her eyes, I got close and I'm like, and baby till I say so, come get some more, yeah. Boy, I wish that this could last forever, cause every second by your side is heaven. Oh, come give me that boom, boom, boom, boom. I tell you, baby, you give me hot to love me, make me sick, you my doctor. Don't you know your pain? I'm fine tonight. Can we get you right here on my tail? It started when I Está para un reggaeton lento, de esos que no se bailan hace tiempo. It started when I looked in her eyes, I got close and I'm like, bailemos, now we dancing on reggaeton lento. Just get a little closer, baby, let go.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我放的那第一首歌呢叫做 How Long 多久，我放的现在这刚刚听过的这第二首歌呢叫做 Reggaeton Lento， 这是一个拉丁语的，那就没法翻译了。在我放的这两首歌中间夹杂着一首中文歌曲呢，是我右边的韩立方的，给大家报一下吧。 我不会喜欢你， 不会喜欢我，你冲着我， 我不会喜欢你 啊，你这太消极了，你这语气 怎么了？ 应该是不会喜欢你啊，这还好点，多少你给人点希望吗？你说这话的时候你也得跟人说我是彬彬有礼的拒绝你的啊，我不是那种嗤之以鼻不会喜欢你走了那多没意思啊。 其实无论哪一种语气哈，得到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语气不同会把你的这个姿态以及你的这个，我觉得你留给别人的最后的印象 啊，对 这个印象分啊会提升一点的， 这都变最后的印象分了。 那你说 以后不见了， 不是不见，但是至少得好长一阵子，大家得把这个关系哈，就是你也得有个瓶颈期，你得让对方呢也把你们的关系都捋顺清楚了。 全完了， 不不不，第一季快过完了啊，但是呢2018年还有9个月呢，对吧？不着急 啊，我没按今年怎么说的，我按这俩人这感情这分数感情的这一季度怎么说的，这一季度完了全完了，就 你还惦记着三三山的23岁恋情， 三三山23岁恋情一点都不用我们担心。 水瓶女经过大家的这个各执一词之后哈，人家已经定下来了， 绝对不容 为真爱走到底， 绝对不用我们担心。 对，这个祸福自成，23岁了，是该为自己和自己的将来哈、啊，能做出一些决定的， 对 对吧？就算是找了一个父母不满意的， 我找了一父母呢，我还以为 父母不满意的 啊， 不是父母最担心的能什么？就是过不好， 嗯、 对不对？最后两个人婚姻破裂，那也是 父母最担心的，估计就是婚姻这一步啊。 就是、啊、 之前你哪怕是你搞。 对象、 搞对象谈恋爱这一步呢，父母顶多也就是经常颇有微词吧，现在父母也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不会说真的是急眼，但是如果觉得你们确实不应该在一起走入婚姻殿堂的话，父母是一明眼人，因为他们有着过来人的这个眼光嘛，他们知道恋爱你们可以自由恋爱，但是呢婚姻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么自由，婚姻可能必须门当户对，有这么一个条件，有历史条件的啊，这都在论的，所以父母可能在这方面会更大加大力度去怎么说去干扰你。 万事呢都可以沟通啊，都可以在时间里面彼此呢把自己的这个立场还有这个一些能够让对方幸福的东西拿出来，要不怎么说让时间来说话呢？对不 对, 对，让时间来做出决定呢，对吧？我们可能各自都有自己片面的一面，但是在时间面前任何的伪装哈、啊、任何的这个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嗯、好吧， 对，这说实话 所以不要着急， 对，还是关乎于这个一旦触及到个人的利益倒还没什么，你一旦就是整个家族整个家庭的互相全都缠绕进去的利益，那就父母肯定他有着自己的要参与权了，就知道吧， 这个 真的结婚了，是你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对吧？ 嗯，那你说话是这么说。好，咱们转个身吧，然后再说。 第四时段见喽。 这个春天，1039俱乐部在新西兰独家包岛等你来。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咨询电话400-606-1039。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后两天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适宜开展赏花、踏青、游园等户外活动。气温窜升很快，最高气温明天11度，后天17度，春意越来越浓。但是最低气温还是在冰点上下，昼夜温差加大，夜间和早晨的体感温度较低，请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衣，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时间23:32:40，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中间有一点儿啊，97.4，前面还有一个 FM。呵，我这碎嘴子啊，这是男左女右的一个嘉宾的声音，我是叶谦，旁边是他已经在这坐了3个小时，今天应该坐了3个小时不到啊，还有28分钟，他就26分钟吧，他就3个小时了。 在下， 在下。你哀家算了，奴家。 2012年的晚上9点开始全面一到晚上3个小时节目，在下已经有6年的时间都是每个晚上做3个小时，然后在下呢曾经有10年多啊，是从晚上10点到12点陪伴大家男左女右。23:33:2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20号周二晚上第40段，也是最后半小时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他是在下女右韩丽，可见他在这儿10几年了，他一直是在下，这个官运不是很旺吧？这10几年， 我是做业务的 啊，业务做的不 是 很旺吧？ 一线的直播人员， 你仍然是在下嘛。有的时候我正在想你什么时候是高高在上的时候，我就 又好了。 在我的右手边，一起看无聊搞笑片，约好去看地中海的蓝。我已习惯我们在一起像 old friend， 分享生活的意义存在。 No, oh, oh, oh, yeah, hey, 每天每天站在忙碌又无聊的路旁，等你向我走来，每天每天你只看见到你和你说话才算有个开始，每天每天我都没感觉我们有什么改变，我一直以为这是永远，而我无法想象你会离开。 负责任的告诉你，他下面那个字是白，让你明白。好， 但我今天这个 CD 机真的是上一档节目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啊，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就他明明就是好好的行进着，对吧？突然之间戛然而止了。 时间我从来都是 Let it be, let it go, let it go。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演唱的《每天每天》，对。其实每天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事情哈， 没错，刚才这个也是你遇到的忽然的这种事情。 那 天忽然要下雨，娘她要嫁人，你能怎么办？是吧 ？Let it go, let it be，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幸好我们的听友都是包容度很高的啊，他们能够理解这个呢，属于一些小意外哈。当然了，我们说过，在这个水星逆行期间呢，真的会出现许多曾经不常出现的问题，还有就是过去遗留的问题，可能这张盘确实可能出现一些劳损的迹象了哈。就过去它是没有这个变化的，但是可能在这样的一个高运转的频率之下， 这个、探其究竟，找盘排查，找盘，然后找机器，然后找这个是不是要更换盘或者更换机器，而或者是更换媒体载体的这个媒介的这个格式。这些都是办法啊， 泰然处之就行了，因为你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求完美就难免有遗憾，我们肯定是 从不纠结什么事情，在一个小关节上，在一个小关节上一直费时费力。 别，你是因为44岁了、 啊、 就是活到这个年龄段了， 对， 你也确实该到这样的淡定。 你还纠结呢？ 对，不是我纠结，是有很多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包括你现在也有一些你无法真正的像你到50岁60岁的时候还能看淡的。 哎，这今天我还看见这么一个事儿呢，说一直以为自己活到这个岁数很淡定，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let it go、 嗯、 or let it be、嗯、直到有一辆大粪车在我楼下爆炸，哇，哗，我重新对人生又改变了看法。哎呦， 你说大半夜 啊， 你来点清新美好的， 整个街道啊，你看、哎， 所以话不能说绝 啊、 饭不能吃满，对吧？好多东西是随着时间心境的改变啊，会有一些判断。我们只能说，如果能够超越年龄的成熟和超越年龄的一些认知，那肯定是你做了很多积累，对吧？经历了很多事情，从而老天呢也恩赐了你一些福分啊，一些特有的技能，对不对、 嗯、 比如说有的人在这个年龄段他依然还是毛毛躁躁，对不对？那其实这也是他身上还有年轻的活力嘛， 他习惯如此，然后你不让他这样，你让他安静，或者是你让他就稍安勿躁，他难受啊、他因为他从早上睁眼睛，他的 energy， 他那个能量，他就要这么循环去运用的。他没有说让你那个步骤，你就像你同样的啊、让你把你的步骤提到他那个速度，提到你一天到晚忙忙叨叨，像他那2800转，你也一样会就觉得生不如死，是一样。他降到你认为很稳妥的那个速度，他生不如死，就是这么一简单道理。 我一朋友哈，就是以前呢确实老约我出去玩，我都跟着玩，但近几年呢我都不怎么愿意周末出去了啊，这个可能也是年龄大了吧。然后前两天他又约我去外地周末出去玩，我说真的我不想去了。他说你怎么这样啊，春光明媚的出去咱们这个春游多好啊。我说可能是我年龄大了吧，我是真不愿意六日的时候就是家里乱七八糟，然后呢还出去玩，家里收拾干净了我才有这个心思去上外边玩。我说你是不是因为你家里太脏了所以你要躲出去、 嗯、 哎你说对了。他说 躲得清闲， 因为他真的每周末都出去玩、嗯、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家永远是，当然了该干净的地方干净，但是其他的地方就、 哎、有一小招啊，有一小招啊，你可以出去玩，然后你 我去给打扫去， 对，你叫一个、啊、你正好家里没人也没有你指手画脚，你叫一个，比如说你请一个，你雇一个，哪怕就是怎么样都行啊，就是过去帮你打扫，每到周末这个时间段你出去玩，你家有一个你需要的人来打扫、 啊、那固然好，但是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整理一些抽屉啊，自己的一些内务的东西，你还是要亲力亲为才放心嘛。 那些地方倒还可以不轻易打扫， 另外真的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哈、嗯、我总觉得一个人空间的整洁你的这个日常的一些干净它会影响你的心情的、 嗯、 对吧，家里如果乱糟糟的话这个人的心情也容易乱糟糟。 好， 虽然你暂时逃避了啊，你去外面宾馆去酒店去大自然美美的，可是回到家你还要面对这个乱糟糟的局面， 所以你就是走的时候 不行我受不了， 安排一个打扫卫生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你简直是事半功倍回来啊。 不是在这里哈，男人啊，男左们我说不着了哈，我真觉得女右们，咱们得做到哈，就是女人嘛，起码的啊， 嗯， 干干净净，比他们男人的这个卧室啊、家庭啊都要更干净、更整洁。 对，直到你后来又找到一个追求者来你这儿，把你这儿全给捣鼓乱啊。来自Jack Johnso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Gather》。 为什么不找个跟自己一样都爱干净的呢？ 哎呀，不可能，臭男人，臭男人吧， 就没有香的吗？ If anybody finds a flame, you gotta keep it safe and dry.If anybody goes for coffee with you, give me a piece of the pie, little piece of the pie. And

相爱，沉默无语，飘落一片孤单。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眼中的星辰月光消失在心中的光年，消失在心中的光年。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眼中的星辰消失在心中的光年，消失在心中的光年。 来自大乔小乔演唱的消失的光年，哈，在2018年3月20号的晚上，我们又重温了一次，在天气转暖的夜里又重温了一次。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 嗯，小孩子的声音就不加修饰的，嗯， 特别的这个发自内心哈， 是 没有任何的这个中间商啊，就是直接了当的， 不要什么就是非常严丝合缝，也不要什么音准 完美 完美，这是一个小孩子的童真的声音就行了。 对啊，就是希望我们内心里的那个声音啊，内心里的那个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方纯净的纯真的时刻吧。 嗯， 尽管在身份证的显示上哈，你的二字头也好，三字头也好，四字头也好，五字头也好， 对， 六字头也好， 是， 但是你内心里可能还是有一个纯真的小孩， 你 对吧， 你可以改嘛，对吧，可以改去嘛，当然改完了谁也不认你啊， 一脸褶子啊，说自己19啊，干啥？ 就是，所以我也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敢身份证？这是违法的啊！你们要注意 ，Sam Smith 这歌的名字叫做《Midnight Train》。 I choose me, and I know that selfish love. You are a dream, and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But I give another piece of me away.Every waking day that I'm with you. Am I a monster? What will your family think of me? They brought me in. They held me out with everything. But I give a little piece of me away. Every single day. So I pick up the pieces again.But darling, I can't explain. I'll always love you. But tonight's the day that I choose to walk away. Love you so much that I have to let you go. I'll miss your touch and the secrets we both know. But it would be wrong for me to stay, and I'll just give you hope. So I pick up the pieces, I get on the midnight train. I got my reasons, but darling, I can't explain.I hate that of course you pain, but I can't deny it. But darling, I can't explain. I'll always love you, but tonight's the night I choose to walk away. Midnight Train， 开往哪里的午夜快车，来自 Sam Smith。开往哪儿？开往哪儿？应该开往梦中吧。所以刚才这首山姆史密斯的歌曲《Midnight Train》，就往你们梦里走吧。现在已经是真的是子夜啊，23:55了。你们要想睡的话，赶紧就着现在这个清新的音乐睡去。 我亲爱的听友们，再过几分钟，我们将迎来2018年的 春分。 春分该吃点什么？春分应该吃和春天有关的。 你一说这我就想饺子，你一说这我就老就是 草莓， 所有什么东西都是往饺子身上走。这饺子这锅啊，它背定 那家不是春饼啊， 我哪知道，就反正你一说这个我就往饺子身上想。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送别整个这个2018年冬天的供暖季哈，感谢所有为此而做出努力的相关人员，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温暖。马上呢，我们就将家里面全都停暖了啊，我只在北京的朋友们， 嗯， 希望大家呢也是根据自身的家里的这个老人呐、小孩的温度哈做一个调整。有的人家真的要烧点电暖气呢，有的老人真的怕冷， 也还有那个暖风啊，空调暖风也是可以用的， 都会有的。好吧，希望各位在换季的时候都能够吃到开心的食物啊、同时呢保证身体健康，心情舒畅，这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好， 怎么感觉 好像我就没什么，我就没有什么可重要的，尊主大家。 我以为你要说我们谢谢1527红今天晚上的红人， 那当然要感谢。 雨中风1200，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当冬夜渐暖》，晚安。 晚安。 当月色的纯白变得阴暗，那只是代表。谁说